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三篇，落洞，第六集。 水！ 我就说你这都管有水吗？ 最先听到的是女孩子的叽喳声，是金珠银珠，两人飞快掠过树底，奔向那条溪涧，忙着洗手洗脸，敞开了喝饱，又去灌随身带的水杯。跟在后头的是白水霄和田鸭婆，他们停在树侧，等金珠银珠取水，也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。 咱们前头分道，你们找个牢靠的地方躲一阵子，等风头过了再回。 哎，我们还好嘞，你小心才是真的，山鬼把你的照片到处乱散，还出了大劫情。至于漏啊，你可得避开有人的存在，搞不好好叫山鬼给收买的嘞。 白水霄面色阴沉，不住庆摁手电的开关，身前的光一明一灭。 下午找上门来的那几个的确是山鬼，不过跟我想的略有不同，那些人是带了我的照片一路问过来的，看那架势不难猜到孟千姿失踪事态严重，这头的山鬼已经倾巢而出，挨村挨寨密书细逼，任何有人住的地方都不放过，不把我揪出来不会罢休。但这都不重要了，孟千姿确实已经逃出去了，这意味着山鬼的大部队早晚打上门来，不得不外避风头。 要不还是一路走吧，人多富商也有个照应。 我把事情给办砸了，得回去做个交代。 不会有什么事吧？ 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，你也别把他想得太可怕了。 我也没见过你呀，真的是迷了心窍。 田鸭婆还想再嘱咐两句，但金珠银珠已经过来了，只好进了声，几个人重又上路。他们才刚一走，孟千姿就耐不住性子了，她拨开丛枝看手电光远去的方向，没过多久光柱分出一道来，单独往一个方向去了，那必然是白水霄。 快走，跟上他。 为什么？ 什么为什么？你没脑子吗？还是跟孟劲松说话省心，我一个眼神都不要费唇舌，他就能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。你没听白水霄说要回去做个交代吗？这说明他背后有主谋，他只是办事儿的，跟着他顺藤摸瓜就能找出那个人来。 道理我都懂，但是孟小姐，你的安全最重要，你现在体力都还没有恢复，我觉得还是等你跟孟建松会合了之后再查这事儿也不迟。 哼，你知道人藏进深山多难找吗？ 这么大的山岭密林，藏支队伍都很难找，更别提只是藏一个人了。白水霄这一走，真如鱼归大海，石入群山，再找比登天都难。 我知道，但是白水霄已经挺难对付的了，他背后的人只有更危险，而他背后究竟还有什么人谁也不知道，就这么过去太冒险了，还是等你召集了人手之后再。 眼见那抹手电光都要淡得没影了，孟千姿愈发没有耐性。 我又没说找上门去打架，我们一路偷偷跟着，尽量不暴露行踪，摸清楚他的去处，同时设法跟静松联系不就行了吗？你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把我送回去就算交差了，不想再掺和这些事儿，是吧？理解。 他既笑，江恋只好也跟着笑笑。小九九被戳穿，有点尴尬，但江恋确实是这想法。 好不容易把人救出来，想赶紧回去把绑架这笔钱账给消了，可万一他这一深入虎穴又出了事儿，伤了残了乃至死了，但我这下手绑架的可就一口破锅照定，再也洗不清了。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看穿了，方才吃出来的那点子情谊白搭了啊，怕是还要倒扣。 孟千姿双手撑住树丫，似是要往下滑落，江恋怕他气力不足摔下去，赶紧伸手来拉，哪知道孟千姿又顿住了，并没有立刻下去。江恋伸出去的手亮得怪尴尬，又缩了回来。 你有这想法也正常，不过提醒你一句，咱们之间的过节离两亲还差得远呢，我那条链子到现在影子都没有，你要是觉得在救我这件事上出了力就能前世全消，未免想得太简单了。 又是链子， 江恋这才发觉那条一直被他忽视的链子其实很不寻常。 那条链子很重要吗？ 几千年传下来的，世上仅此一根，你说重要吗？有种的别跟了呀。 说完，孟千姿身子一侧，顺着树干就下去了。 这点距离平时不费吹灰之力，现在是真的不行，手软腿软，几乎是滑跌下去。万幸爬树是童子功，虽然一边胳膊肘似乎磨破了皮，落地时又拄到了脚腕，总算是看似姿态好看的下来了，总比摔下来要强。 孟千姿吓得那么利索，江恋还真以为他是恢复得快。刚刚的消息带来的杀伤力有点大，他又抬起右手仔细端详。 哼，这什么手啊，一拽就拽了个古董，还是孤品，平日里抽奖摸彩也没见这么灵过。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是运气不好，现在明白了，是命不好。看来那条链子不回来，这笔账永没有结清的那天了。唉， 江恋叹了口气，正想跟下去，突然顿住，觉得人生顿时陷入了两难。 不对，刚孟千姿说的是有种的别跟过来啊，而不是有种的跟过来。这女人好毒啊，明知我再怎么不情愿也一定会跟过去，毕竟我辛辛苦苦救她出来，难道是为了扔她一个人在深山老林被虎狼啃吗？哼，哎，上赶着出人出力还落不着好，跟不跟呢？不跟不合适，跟过去又中他言语圈套，自认没种。 过了一会儿，江恋低下头，目光溜向胯间，喃喃说了句： 事实胜于雄辩，你说没有就没有吗？哼，你谁啊？ 说完麻溜翻身下树。 三条石寨没有什么发现，鹰嘴寨没有什么发现。 孟劲松身边只留了柳冠国等相熟的几个，今晚暂住拉科寨，又想到神棍这人情况特殊，扔哪儿都不合适，好在偶尔有点小用处，索性放在眼前当个劳力使也好。剩下的人一大波先上路，沿途打探白水霄的踪迹，一小波回武陵准备器具装备，最终的目的都是越过小边墙进玄胆峰林。晚饭之后，神棍卷着小笔记本去寨子里采风，二婶半监管半陪同也跟着去了。柳冠国过来向孟劲松汇报前方打探的进展。孟劲松对这种打探不抱什么希望，毕竟不能真的入户搜找，对方要是心存隐瞒，回一句我们这儿没有，你能怎么着呢？果然，柳冠国爆出的一大串村寨岭都是没什么发现。孟劲松听得厌烦，只是在听到一个寨名时随口问了句： 这个寨子为什么叫破人岭啊？谁会起这种名字？ 一般来说，市居的村寨为了讨口彩都会取个吉祥名字，当地很多寨名听来拗口，但其实放在土语里都是好话，又或者会以地形地势特点命名，诸如三条石寨、鹰嘴寨什么的，但断不会把自己叫破人，多丧气啊。 哎，还真就叫破人岭。 这破人岭的由来跟从前的麻风村差不多。解放前有那得了治不好的传染病的，村落不敢留，都会被强制送到偏远的岭上住着等死，怕病人偷跑出来，还会高垒墙严堵门，甚至雇专人看守。这解放后有了政府关怀，这种寨子自然也就荒废了。再者位置太偏，基建进不来，想住人也难。但是奇怪了，陆陆续续的又有人住进去了。听说有得了绝症心灰意冷，就想找个红尘断绝处等死的，有心理异常仇视社会，跟正常人就是活不到一起的，有在外头犯了案或者被仇家追杀离乡背井，就要往那山高林深的地方躲的，总之就没个正常人。毕竟岭上不通水不接电，这生活方式近乎原始，正常人也受不了这罪啊。他们数量不算多，大概几十来号，三人成众，成众就立规矩，对外自称破人。这并非丧气，而是带了自傲的自贬，不屑于和外头那些不破的人比肩同列，必须守望相助，同仇敌忾。他的对头找上门来，你若不帮，将来也没人帮你。不与外界来往，也抗拒生人造访。一般来说，对于这种不明人员聚居，政府都会分外留意。但一来，破人岭太偏，住户数量又少，不出门不闹事，活得如同一缕青烟，你几乎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二来，他们鬼着呢，一有风声，顷刻间作鸟兽散，人去寨空，等风头过了再回寨，那跟打游击似的。被撞上了，就说自己是来旅游，放逐身心，回归自然的。怎么着？犯法了吗？谁有那个耐心跟他们周旋呢？ 这么说，我们的人都没能进寨门？ 可不，别看岭上没手机电话，通气可不慢。家家都有摇铃，据说根据节奏缓急，代表事情严重的程度，外人都听不懂。第一个看见生人的马上抡起铃来摇，附近的人听见后接力棒似的跟着摇，这没摇几轮，整个寨子都知道了，全涌过去帮忙拦人，根本不让进。不过呀，反正进不进都无所谓。 进了寨门又不能进到人家，孟锦松没说话，柳冠国察言观色，心头一动。 哎，孟主理，你是不是觉得孟小姐在那儿？要么我派两个人去探探。 我确实觉得这个寨子挺可疑的，非但如此，我觉得柳冠国刚才报过的每一个寨子都可疑。哎，显然我是慌乱了，见什么都怀疑什么，这种心绪可要不得。 就算要探，也得有点痕迹才去探，不能想什么是什么，叫大家白忙活。你先去歇着吧。 柳冠国应了一声往外走，走到门边时，孟劲松又吩咐他 把门带上。 柳冠国赶紧拽门，心里突突地跳个不停。 孟助理这是要给那头打电话了。 哎，是得打电话了。 如此大的事拖瞒了这一日夜，孟劲松已经觉得心力交瘁，也不知是不是职业习惯，他习惯听差办事，对自己拿主意这种事儿，既生疏又抗拒。万一主意拿错了呢？他这助理的身子骨承重有限，对某些后果承受不住。 这论理，电话该拨给大姑婆的，但前两天跟天姿聊天，听她话里话外那意思，大姑婆的身体似乎不大好啊。 孟金松犹豫了一下，拨了二姑妈唐玉如的电话。唐玉如也就是孟千姿的二妈，现年66岁，常年在泰山半山。这位二姑婆跟高金红是两个极端，她年少时赶上各种大运动，艰苦朴素的思想深植于心，很看不惯莺莺燕燕胭脂水粉那一套， 还曾嫌弃自己的名字太地主家小姐，改了个名叫唐卫红。叫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那个年月改名叫卫红卫国的也太多了，人群里嚷嚷一声得有十几个应声的，实在不方便才又改了回来。而今该是享福的年纪，他却闲不住。一般人闲不住会养花弄草写字画画，唐玉如不，他过不来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日子。他要劳动，还要用劳动创造价值。他隔两天就往泰山上爬一趟，在上头支起奥子烙山东煎饼卖给游客卷大葱，有时也会背上黄瓜或者西红柿浸在山溪水里泡得凉沁沁的，有偿供过往游人解渴。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个百八十块，微信或者支付宝入账一打开，长长的一串三块五块。高金红曾经轻描淡写地说起过他， 老二就喜欢捧着金饭碗要饭，随他去吧。 不过孟劲松觉得这位二姑婆活得劲儿劲儿的，特蓬勃。这两位姑婆互相之间没大矛盾，但因着观念不同难免有小龃龉。孟千姿小时候几位姑婆身边都待过，在高金红那儿是着洋装穿纱裙脚蹬蝴蝶结牛皮鞋的小公主，到了唐玉如那儿就被推子推平了头发，穿围嘴戴护袖，满山野跌爬滚打。高金红去探看时险些气晕了，不好对唐玉如发火，就冲着孟千姿来气： 你看看你都长成驴粪蛋了。 这使得孟千姿一度对驴粪蛋非常好奇，还言之凿凿地对小伙伴说他知道有个女孩跟她长得特别像，叫吕凤丹。 现在车在悬崖边，人不知道被绑到哪里去了，我安排人去附近的山寨里找了，但是不能强行进屋，也不知道查出来的话是真是假。 唐玉如听完了孟劲松的话一言不发，听筒里只剩下时急时缓的呼吸声。孟劲松怕他着急又强调了一遍： 千姿当时给我使了眼色，他好像是有主意。 这话补完，两头又陷入了沉寂。入夜的寨子里有无数细碎的声响，被夜色滤得很清，在窗内窗外灯上灯下软绵绵地飘。良久，唐玉如说话了： 我就知道向东山胆一定会出事的。 七位姑婆里她是唯一一位坚决反对取山胆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